这个我觉得咱们俩还是闲话少说，有请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可爱又漂亮的嘉宾贾珍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贾 珍。 Hello， 大家好，我是湖有国民校花贾珍，我来自美丽的山西省长治市。那我是一个内心女神经外表女汉子的女生，那么今天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吧。 欢迎。 哇，这个内身啊，内心女神经外表女汉子， 可其实外表也不女汉子了。 外表真的 特别可爱，长得 没错。 胡友就是胡友这个国民校花比赛的优质选手，果然是不一般啊。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感觉很有气质，一点也不女汉子，很女神。 没错啊，这个那我们也是按照老方法啊，这个每一期呢，我们的这个国民校花来到节目之后呢，都要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那么这个贾珍呢，你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用三个词形容我自己，那我认为比较贴切的就是女神经， 女神经 温暖，还有就是感性吧。 女神经温暖和感性，其实这三个我都特别好奇啊。 我也是。 为什么就是因为感觉在我们刚刚的相处过程当中，就是刚刚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完全没有展现出你的女神经特质，就看上去，而且就是听到名字贾珍嘛，对吧？这个特别温柔的一个名字，然后而且外表啊，各种行为举止也都温文尔雅的。 跟你不够熟，啊、因为跟你不够熟， 是这样吗？贾珍 是吧？对，我们还说回来，为什么选择女神经这个词来形容自己？ 其实就是大家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觉得我的外表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冷，可能就是这样，就是而且很多事情我自己就是能做，就是比如说搬运重东西啊，这些事情就是可能我自己也会去做，然后就是大家看着我外表嘛，就是感觉很酷，就是不喜欢理人的那种，然后但是就是跟我熟了以后，就是我朋友都说，就觉得我很逗逼，就是其实是很没有偶像包袱的，就是什么事情都就是可以敢做，就是这样的。 哦，明白了，就是乍一初见的时候会有觉得有一点点高冷，不是特别好接近， 对， 但其实接近之后发现人特别有趣， 没错， 而且属于没有什么就是偶像包袱， 偶像包袱 就是没有什么负担啊，就是普普通通小女生很开心。 对，没错。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社会上的一些女生或者是女同志们啊，女同志们，就是这些杰出女性代表们啊，都喜欢把自己说为要不就是女汉子，要不就是女神经，总会用这两种形容词来表达自己的性格，有没有发现？ 我有啊，就很多人都会选择这样啊。 那作为一个现代时代女性，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我 特别想， 因为我如果让我去选的话，就假设在女神和女汉子中间，我们抛开外表的成分啊，我觉得这两个词可能更多的是形容性格吧。我也会选择类似于女神经啊或者是女汉子的词来形容自己，因为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跟大家的就是所谓的距离或者那种高高在上感，就是一个很平，我觉得个就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很平凡，然后很爱笑，然后觉得自己很有趣很风趣这么一个性格。 但难道女生 跟大家距离很近吧？ 但难道女生不都就是比较喜欢被人称作女神吗？ 不呀，你没听过这句话叫什么好看的皮囊怎么着 不如 有趣的灵魂。对，所以我们还是追求内心有趣内心丰富的人好吗？ 贾珍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就是可以女神也可以女神经，就是可能女神经的时候会更有趣，大家会更喜欢跟你交流，觉得跟你之间是没有距离的。 对， 哦， 懂了吧？ 懂了， 懂了。我们当代杰出女性青年内心都是怎么想的了吧？ 明白啊。那第二个词刚刚说的是温柔， 温暖， 感 性。 那为什么用这两个词形容自己呢？ 就是我是一个就是很乐观的人，很积极，就是朋友有事情我都会愿意去帮他，就是这样。 所以说很温暖，很贴心。 温暖贴心。 感性其实也很好理解啊。 对，感性这个这个我最近真 的 是看了太多这样的这个嘉宾 啊，这个来到节目之后也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好多的故事啊。今天呢，这个既然说到感性啊，这个贾欣啊，不是对 ，sorry， 贾珍， 对对对，这个贾珍呢也是说到自己这个性格特点非常的感性，而且我们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跟我们讲了一个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啊， 对，一个很难忘的经历，我觉得可以让贾珍在这儿跟大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先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主持人其实听了很多嘉宾分享就是难忘的事情，但是个人觉得他这件事还 真的 是 特别 令人难忘， 就是特别的特别。 是的，我们可以先请贾珍来分享一下。 我是今年大学毕业的，然后在大学毕业前的一天晚上，然后我们寝室是一共有6个人，然后因为第二天大家都要领到毕业证分别了，然后大家就计划了前天晚上一起在寝室里就是吃吃饭呀，聊聊天啊，听听音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跟别的寝室借来了音响，然后再放着歌曲，然后我们还一起就是买了蛋糕，然后毕业的蛋糕嘛，上面写的毕业快乐，然后还买了一些饮料啊，然后还有一些零食吧，然后就在寝室大家都坐在地上，我们地上铺了一个毯子，然后坐在地上放的有零食，然后还有西瓜，然后大家就在聊天嘛，就是音响里就是当时我们在放的一首歌就是那些花儿，然后当时就是我们6个人其实就是聊的聊的，因为听到这首歌就是比较能引起共鸣，然后大家就一边唱就是唱的中间然后就开始流泪，就因为明天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 毕业的伤感， 对，然后大家就是真的就是深情款款啊，就是在哭在流泪还在唱歌，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间就是寝室门外就有同学在敲门，就说 别哭了 并不是 对他们不知道我们在里面干什么，他们以为我们很嗨嘛，放着音乐，然后就敲门说楼下着火了赶紧跑，然后我们当时就大家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就突然间说着火了，然后大家都赶不上擦泪也赶不上关音乐，就是穿上衣服就赶紧往楼下跑了，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真的， 然后我们还住在6楼，就是要跑下去还特别累，就是下去已经发现就是楼下已经全部都是人了，就是只有我们还在寝室里就是还在深情的唱歌啊，这个样子 流泪，所以说你感觉确实很戏剧性 啊，真的是、啊、 尤其是说刚刚贾珍描述那一幕，就是大家还在哭呢，稀里哗啦的，可能妆啥的都 着火了， 突然就着火了，一边脸上还带着泪，就风风火火往楼下跑，确实是很难忘的一个毕业记忆。 哎，这真的是啊，这个一方面是毕业季啊，跟这个同学们难舍难分的感情情感，这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种难以表达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宿舍楼外突如其来的大火，这两种场景结合在一起，感觉都能拍一部电影了，我觉得。 对，就是生活，要么说艺术源于生活，然后有的时候高于生活，它这儿就是要么叫取材于生活，就是很多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呀。 对，可能听起来有点这个内容有点太狗血了，但确实是真实发生在自己身边。那当时的那种就是感觉或者是感情是怎么样的？ 对，就听到着火了，有没有觉得哎好害怕，就是这种会不会有一种后怕的？ 因为遇上着火这种事儿 其实不常见， 真的不大常见呢、 对，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就是听到就是说着火了，然后我们就下去了，然后下去以后就是发现其实是很小的火，就是可能是我们楼下5楼的寝室，然后就是在不知道在做什么，可能就是电路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有点老化了，或者是用电就是太过度跳闸了，然后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火势也没有很大，只是因为大家都害怕，然后就是害怕火窜的比较厉害，所以就是来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都下去，然后所以也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大家在宿舍还是在家的时候要注意用电，就是这样。 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记忆就是还好，大家当时都是平安无事的撤出了宿舍楼，所以说在未来可能很多年之后相聚啊，还会想起这个一边哭一边往楼下去。 哇，这种记忆，我的天，真的是。 刚刚我们有花椒网友跟我们说啊，很风趣，说这哪是毕业季，这是毕 命 季。 对，但所幸大家都非常安全啊。这个，因为之前呢，我虽然说没自己亲身经历过火灾，但是我差那么一点就赶上了那个火灾，你知道吧？ 怎么讲呢？ 就是正好那天下班回家，然后呢， 刚刚到楼上的时候就闻着有这个浓烈的烟味儿， 嗯， 然后过一会儿我就看着两位这个管理员， 嗯， 满头黑的，你知道吗？那种 往外跑， 对，满头黑的往外跑啊，也没有往外跑，那阵火已经灭了， 哦， 然后说楼上有一个屋子着火了，哦，就是窜的那个火啊，满走廊都是，然后当时 挺危险的， 当时救火的就是楼里边，当时就他们两个人， 嗯， 然后那这俩大哥就端着那个灭火器， 嗯， 也不管三下二十一，那滚滚浓烟憋一口气，走，往里冲，然后就冲进去把火灭了就跑出来，然后事后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你当时害怕吗？他说害怕有啥用啊，我要不进去整个那层楼就被火淹没了。 也是给这两位就是管理员大哥敬业，对，兢兢业业的管理员大哥点个赞。 嗯， 我们刚刚说哈，就贾珍今年是刚刚从大学毕业，对吧？ 对。 然后之前我看有跟我们分享说，在之前做过一些平面模特，就是大学的时候兼职，然后曾经拍摄过一些作品。 嗯，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贾珍大学时候兼职的平面模特时候拍摄的作品是怎么样的。这是一张比较古风的， 哎，没错， 照片很有意境，就是扮演当时这是给什么在拍摄呢？ 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协会， 嗯，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想法， 嗯， 想拍一个日本的那种剑道， 嗯， 然后就是所以就找我拍，然后觉得可能我比较适合这种就是比较帅的 这种风格， 嗯， 对对对， 我觉得从这个成片来看确实很适合你，就是那个剑眉星目的那种感觉，因为女生身上其实很少有这种感觉，就是帅气中很帅气，来我们看 帅气中还很帅气可还行，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 嗯，总之就那种感性知性美当中还流露出了那种男人拥有的帅 气 和率真， 嗯， 啊，这个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呵， 嗯， 这一下就变了， 对啊， 那 一下变成小清新了，就是那种校园女生的 高中的同桌女孩， 嗯， 这张照片的来历是什么呀？ 这张照片是在毕业前的半个月左右， 嗯， 然后是在教室的窗台边拍的， 嗯， 然后因为就是想拍一下这种在，因为我们马上要毕业了，就要离开教室离开学校了嘛， 嗯， 然后我们也是想就是留念吧，就是留住在学校在教室里的这种感情， 嗯， 确实拍得很好， 嗯， 就是让我感觉我应该也去拍一套什么之类的， 对对，人家脑袋上顶一本书特别可爱， 我可以顶 你脑袋上顶 字典， 你顶十本吧你 那是杂技表演，来看看下一张。 好， 这风格又跟前两张完全不同啊！ 哎，真的是， 这有点暗黑系的感觉。这个是一张什么类型的作品呢？ 这个是来自一张婚纱影楼的封面照。 嗯， 然后也是就是帮他们宣传一下，就是女孩子嘛，可以拍出各种风格的不同的样子 婚纱作品哈。 哎，其实那个子萌，你看到这种照片的话，假如说啊， 嗯， 那个你马上就要结婚了，然后看到已经 哦是什么鬼啊？ 没有， 就马上要结婚了，然后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你会不会去就是选择这一家店去拍一下？ 啊，我觉得就是女孩子拍婚纱照其实是人生中很难忘的很重要的一次经历， 嗯， 那么其实现在婚纱照就很多，就不管是什么款式的婚纱，但大多是白纱嘛， 嗯， 然后走那种温情脉脉的那种风格， 要不就是小可爱风， 对，我觉得换一种这种很酷啊，有点稍微带点小暗黑的感觉也挺棒的，就本身就是要展示是自己不同的一面嘛，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后一张照片， 哎，这个就属于就 IT girl 酷女孩的感觉啊，这个是当时给什么的拍摄呢？ 这个也是一个影楼的封面照，然后就是也是自己想挑战一下这种睡衣，这个是，然后就比较酷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可能就是说平时我们在家的时候睡衣嘛，就是很居家的感觉，然后这个就是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在家， 对，我觉得 在家也可以美美的， 嗯，是的，就是我发现这不管 是 从四张照片里面看出来，不管是从这个表情啊还是从这个肢体动作的驾驭，我觉得贾珍对于不同主题的拍照完成度都还很高， 嗯， 而且他的五官可塑性很强， 没错， 就是不管是咱走清淡的小清新路线，还是咱走稍微浓烈，对，浓烈一点的妆容，暗黑一点， 嗯， 酷一点的，我觉得都很好，所以就今天有个难得的机会嘛， 嗯， 就是因为我 又要请教一下是吧， 又要向我们的贾珍请教一下， 嗯， 我觉得可以，那边有我们的展示区，我觉得我们可以请贾珍跟我们稍微就是像我们俩这种拍照僵硬恐惧的，可以稍微给我们展示一下，就是拍照怎么去寻找一个好看的，或者是个性的，或者是比较酷的那么一个 pose。 对，就是因为之前啊，这个大家可能对模特的理解都是那种走 T 台啊，或者是那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微博上的视频啊，就是那个某宝上面购物模特，然后就是咔咔咔咔咔。 就很厉害， 两三分钟换几百个动作那种。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是一群最了解自己身上哪个地方好看，然后最懂得如何去把自己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一群。 对，要不你一块过去跟着学。 我是不行，你忘了咱们很久很久之前做过一期要女主持人配合一下拍照的吗？我当时就。 行了，去吧，跟着人学学。来，有请我们的嘉宾贾珍啊，还有我们的女主持子萌，移步我们的表演区，有请。 好，舍命陪淑女。 来到我们的表演区， 往北旁边一站，感觉相形见绌。我们直播间超级热，我们直播间今天得快有40多度，因为脸都红扑扑的，有没有？ 嗯， 来吧，我们大佐哥哥给我们稍微指挥一下，想看什么样的 pose？ 好，那现在你们俩就。哎，有请贾珍先给我们摆几个这就是这种平面模特那种比较标志性的动作，或者是说当你去给这个封面拍照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假如说摄影师会让你自己选择特别美的姿势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 pose？ 那我先摆3-4个是吧。 OK， 然后让我们子萌跟着学一下。那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加入啊！你干嘛呢？在旁边站着。两个、三个、四个。 我怎么觉得我觉得我在旁边有一个成语特别适合形容我自己。 嗯。 东施效颦。我回来了，来。 好好。也有请贾珍回到我们的嘉宾区。 简直了，羞耻 play 啊！这简直是， 你知道我在这儿看你们俩， 我从他脸上的表情，我就觉得我一定摆得很差，但是他真的摆得很好。 嗯， 旁边一瞬间气场都不一样。 对，真的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众朋友们看不到，也只能通过我对这个刚刚子萌的描述啊，那成语再说一下， 东施效颦。 哎，没错，这个通过他的描述来感受一下，我们贾珍强大的气场啊。如果刚刚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能看到的话，也基本上能感受到两者之间的有什么不同啊， 天壤之别是吧？我今天就用成语来 diss 自己， 特别好。那。其实做模特这段经历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或者是说那种比较苦痛的日子？因为模特嘛，因为 他我感觉其实是就是虽然表面上可能感觉很光鲜很亮丽，但其实 对都美美的那种。 对，没准我反正我有几个做屏模的朋友，他们说就拍照就很累啊，然后而且要精神高度集中，什么脚啊被那个鞋磨破， 对， 这都是常见。 而且我之前还采访过一个珠江的珠江地区的形象大使，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在当时比赛训练的时候，每天能穿上5厘米的高跟鞋都已经算是穿平底鞋了，谢天谢地的那种感觉了。 确实。来，我们这个贾珍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在当平面模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和经历。 其实刚才你们说就是说穿高跟鞋啊，就是脚磨破了呀，这种事情就是很常见的。然后就是我有一次是在一个外景去拍婚纱，然后婚纱嘛很冷，一个抹胸的裙子婚纱，然后 当时的天气是冬天， 当时是刚冬天，就是刚过去3-4月份，还是很冷的，大家还 是 穿着棉袄。然后当时就是我里面是穿好婚纱的，然后外面是裹着棉袄过去的。然后真的是特别冷，那次就是整那天拍完以后，就是我的嘴都已经冻紫了，就是这样。就是特别冷，就是还要，但你还是要穿着婚纱在外面，然后很美，然后就是这样。 对，就是在镜头前可能一瞬间哇，感觉是在夏天， 无时无刻保持这种， 然后在镜头一结束马上 太冷了， 就是这种感觉。那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作为女孩子，有的时候就大家可能身体相对来说又弱一点点，就是面对严寒呀，还是酷暑啊，还是说身体上的一些挑战呢，觉得我们当平面模特确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贾珍之前也很棒。 对，其实不仅是当平面模特啊，这个有很多人说这个年轻人嘛，就趁年轻啊，就要多出去闯一闯，多拼一拼。而且我知道贾珍也是刚刚毕业，从山西来到北京闯荡啊，这个现在也是在做传媒的工作。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职位啊、地位也好，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我们敢坚持这种想法跟愿望，就是 OK 的啊。 是的， 这个由于今天的节目时长的原因呢，我们的这个访谈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这个来自于虎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参赛选手贾珍， 要给我们留下他的在虎友 APP 上的 ID。 嗯，对。 来，贾珍可以给大家留下你的在虎友 APP 上的 ID。 嗯，我的虎友 ID 是贾珍珍珍 ER， 小写的 ER。 贾珍珍珍 ER 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虎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贾珍的虎友 ID。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博虎点秋香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佐， 我是子萌，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拜。 拜 拜。